锵锵三人行，这个汪永尘老师啊，今天又风沙仆仆、风尘仆仆的来了啊！而且你看他穿的颜色，就是咱们现在最需要的一种颜色。 我现在有时候觉得，我好像又想来说话，但是又怕来，因为我一来肯定是环境又出了些什么事儿了。 没错， 什么沙尘暴、大旱， 没错，没错。这所以中国人讲人天感应有道理啊！你看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这个社会病了。你看这个社会病了，自然感觉也病了。首先就说对沙尘暴，咱们先可以看看一些这个各地的图片，了解一下这个沙尘暴的盛况。盛况，瞧，这是美国啊在卫星拍下来的中国这一轮刚刚过去的这一轮这个沙尘暴，在这个卫星上看到的，你像真像一条龙啊啊！你再看下一个，这是外国的沙尘暴，所以沙尘暴现在世界性的现象，人们简直在汽车的沙子上拿手指头还是拿什么画画， 画画 还画的还挺好。你再看，哎呦，悉尼，看见那个悉尼歌剧，还看得见悉尼歌剧院吗？这个澳大利亚悉尼的沙尘暴，你再看下边，这是咱们这个北京的，北京， 这是2006年， 北京下土了，对吧？这次也挺猛的。 2006年那个北京下土了，当时张艺谋正在拍《满城尽带黄金甲》， 没错没错。 有人说他花钱买了沙子，均匀的铺在北京的大地上，是为了拍他的电视。 没错没错。而且呢，你知道说这个能落下多少？说是23到24号在澳洲的一个地方啊。24小时之内啊，一个小时天上降下1.6万吨沙尘呢、啊，这得多，这不就把人活埋了？我就感觉这个。 他那沙尘暴跟我们这边没关系是吧？ 全世界都有彼此有联系，这得汪老师说说。 对，其实说起沙尘，我们小的时候北京也是每年到了春天也会有很大的风沙，很多南方人不愿意到北京来，就是原因之一就是北京的风沙太大。 就鲁迅拿一个什么东西， 鲁迅就写过说，其实北京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的，每年风沙那么大。 对，骆驼祥子当年拉车的时候都有。但是现在的确实是已经超过了这个以往的那个尘。以往啊，就是北京啊，就是它其实沙尘啊，它分沙尘、尘和沙尘暴，它是有区别的。现在呢，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汽车上北京下土了那次，2006年，有两个科学家他们一直在研究，因为大家都说要治沙，因为老这种沙尘暴大家觉得受不了，怎么办呢？我们这两年种树，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把羊全都圈起来， 防护林工程嘛，说是 对，把最是什么，把人家牧民全都得给羊全都圈养起来。其实羊人也需要自由，人家要在广阔的放牧游牧的这样。 其实我们属羊的比较了解这一点， 全都给圈起来了。但是呢，这两位老先生，一个叫韩同林，一个叫林景星，他们是北京地质科学院的，他们就用化验，昨天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化验这次的这个沙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就对他说结果还没有出来，要2天才能出来。那2006年他们就发现，其实呢他们有两张照片，一张当年我采访他们的时候给我看，一张是伊拉克的照片，那个就发浓，就是卷着的那种的黄沙， 那个 真正是沙尘暴，是最重要的是沙。而我们呢，他们测呢最重要的是尘，而不是沙。 尘是哪里来的？ 尘呢，他们后来就发现了，他有一次和一个北京的一个知青到那个叫是那个查干诺尔的这个湖去，发现那个湖原来内蒙人管湖叫大孬小孬、就说他们插队的时候大孬小孬都是满湖的水，非常漂亮，知青在那又钓鱼又野炊，这样的寻求浪漫。但是慢慢的小孬没有了，后来大孬也没有了。结果这个韩同林他们去考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湖干了以后，它这些湖都是盐湖，盐碱湖，然后呢它的那些干的东西呢，只要一碰立刻就碎了、只要一点小风，这些碎了的东西随风飘扬、而它之所以能够搬运的那么远，不是沙，而 是沙是重的吗？ 沙是重的，对，它的起的高度是有限的，而这个尘是可以很远的漂浮的。 哎呦，这现在 所以现在没有弄清楚这个沙源、就北京的沙尘暴，这个沙源要谈治理就会无地放矢。 昨天香港的头条新闻就是香港的污染是达到近年的最严重的一天，就全都看不见，然后学校的体育课停上， 你 学校说他们检验出来说对小孩这个 对 这个身体不好， 没错，呼吸系统是有很大的。 这一轮这个沙尘暴啊有点偏南，而且呢影响的范围啊非常广远。像就是你说香港，我们这有资料啊，空就是最严重的这天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 对， 他们说超过200对人的健康就有影响。超过你看，而且你看这个事儿就挺有意思，都刮到哪儿去了？就是说，在中国呀是16个省区。180万平方公里，2.7亿人口遭到沙尘天气的侵袭。然后呢，这个这儿还有一个，就是今年2月3号悉尼召开的碳农业大会，说中国土壤的流失速度比自然补充的速度高57倍，就是说你现在什么退耕还林啊这些，你赶不上它土地沙化的速度。吹到韩国，你看韩国说沙尘每年导致165个韩国人丧生，导致180万人患病。带来58.2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你看这就说到香港逼近500嘛，这个指数就会带来一些什么呢？眼睛不舒服，咳嗽，痰多，喉部不适，这简直政府要通知市民减少户外活动。所以他们还讲呢，说是青岛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一个什么全民健康的那个走路的， 正好是那天， 正好是那天，说满天都是沙尘，还让这个市民在大马路上那个健步走啊，还。然后你看台湾。21号，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沙尘影响。这个台湾宜兰呢，天上下雨，下的都是黄雨。 泥雨。 那个台湾宜兰的人就说啊，说再下两天我们成兵马俑了。然后这个，你看这啊，这个韩国气象学家怨中国，说这些沙尘在到我们这儿之前，经过中国的工业地区，所以含有二恶英等致癌物质。然后日本环境大臣叫压下一，这名字压下一郎。说不清楚为什么中国把有关沙尘的资料当作国家机密，他说空气是没有国界的啊。然后你看有韩国网友还说，真想把中国全都用塑料布盖起来。但是北京市民说的段子是什么呢？早晨一觉起啊，黄沙铺满床，北京沙尘暴可惜非黄金。这就是说现在沙尘暴的这个影响。 对，其实这个沙尘，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它是尘哈，就是它的，我们现在可能就要谈谈它形成的原因。就是我去年参加过一个这个在罗马一个就国际记者年会，每年就全球关注环境的记者有一个聚会，然后世界自然基金会呢，他们就从全球请来了很多这个叫气候变化见证人，其中有一个见证人就是蒙古国，就是蒙古的一个老大妈，这老大妈有16个孩子。 好家伙， 他给我们放了一张照片呢，就是他们家在，其实大家一说起沙漠好像就觉得没有生命，但是其实沙漠它是一种像一种海绵似的蓄水，它的地下是还有很丰盛的水的。我们很多的我的一些朋友在内蒙插队的说，他们那种沙窝子那里面不单有水，而且有小段非常怪的那种灌木，那种怪的那种沙柳，非常漂亮的。那这个老大妈呢，就是说她的16个孩子就是靠这一壶水，非常漂亮的一个给我们放的一个照片哈，他打鱼，他这个放牧，全都是靠这个水。但是全球气候变化，这湖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以至于现在基本上就干了，没有水了。那个地方应该说，像我们中国前几年一说沙尘暴，就说过度的放羊，过度的放牧，说北京人吃羊肉吃的太多了，你们要吃羊肉，内蒙就得要大量的养羊，然后这个羊呢是破坏草场。那现在很多的照片卫星云图看，外蒙其实他们的那个沙化的退缩的，就是这个草场的退化也是非常严重的 啊， 特别是这些湖泊的干涸， 对， 也是它是有全球气候变化，但全球气候变化其实现在国际上已经公认了是人造成的，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人造的孽。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个蒙古啊，网上你知道有一段啊，这个沙尘暴啊，这个内蒙阿拉善盟就拍到的一段视频，就是这个沙尘暴，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蔚为壮观的，你瞧，就是这么牛，这叫是像是沙漠上的海啸一样，这么大的这个沙尘暴，这家真是， 它下面又是水，好像是吧？ 是吗？ 不是， 刚现在不是了，但刚才有一个镜头， 就风刮起来的这个沙尘暴， 车里拍的 啊，这好家伙，真是遮天蔽日啊。所以现在就有人又开始说了，说现在地震密度也越来越频繁，然后这个黄沙蔽天是不是一个末日之象？这个网上很多人呢、啊、又在搞这种恐怖预言。 你说天就黑了嘛。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这个有些日子啊，节日咱定的，现在就跟讽刺似的。比如最近正是水日嘛， 对，3月22号是国际水日。 水日，而且网友说成了备水日了。 现在全世界有25亿人缺水， 还有 70%是在亚洲。 哦，25亿人缺水，70%在亚洲。 亚洲 然后再说什么植树节，植树节你看看这张照片，网上就出来这张，说是什么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呢，戴着鞋套在这儿植树，人网友说感觉就是拍了照就走人的，就是就弄我就觉得就说这让我有一个联想啊，就是说中国办的很多事儿哈，好像是什么呢，为了一个名义上的正确，名义上的好看，比如说植树节大家都去植树，或者说模模糊糊听起来，比如说沙尘暴一起来，我们国家建设了10年还是什么的，三北什么防护林什么什么的，但是呢我很少听见就像类似你这样说的，从科学的角度上讲，这个沙尘暴的源头是不是这个植树，要植什么样的树，防护林是不是能够解决沙尘暴。现在有人悲观了，说你看奥运会那年好像没什么，但是怎么这过了奥运会咱不是建那防护林吗，怎么这沙尘暴依然年复一年呢。 对，实际上这个种树啊，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我记得我前些年哈，有一个叫中国记者林在通辽，然后呢，当时我就问那个当地的老乡，我说咱们这儿应该是沙漠呀，就说草原后来改成沙地了哈，我说怎么会原来是什么？为什么现在要种树？他说原来都是草原，我说那为什么要种树呢？他说种树才有钱呢。就是政府给种树就林业局就会给钱，给钱那当然就种了，他就不管。而其实呢，你看我们的比如说草原哈，我们后来到内蒙去了很多次采访，他本来吧，他即使是他退化了，他有一个沙壳，它是硬的，可是你这样一种树呢，就把那个沙壳给破了，所以它造成流沙。而这些树呢，它本来它不适合这个地方长树，然后就跟一个一个的旗杆似的，满眼放去就是一个一个旗杆，然后它挖出来的那个草，挖出那坑旁边呢就是一个小坟头， 坟 就是一个小土坡嘛， 小土坡啊， 跟那个我们就管那个叫树的坟头。 哎， 结果造成了大量的这种的，其实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样的破坏，我觉得其实是也说的好听一点，是我们人类缺乏对自然的认识，对吧？我们不知道，其实这种草原，你要想人为的想去种树是不对的。要说的严重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的发展模式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一下。 你像我看到一些材料啊，说这个沙尘暴，当然它不光是中国呀，这个有这么几个地方，像是什么美国西部也有沙尘暴，还有这个中亚、中非这些地方都是闹沙尘暴的，但还有一个澳洲嘛。但是我就听你刚才讲，就是人家澳大利亚这个治理啊，就是说呀，不但这个牧场要这个轮牧，就是你不能让这个羊一直都在这儿吃， 对， 而且呢每年你养多少羊在一块草场上 是有数的， 养多少牛养多少羊，这是个非常科学的，它能承载多少树木就养多少树木，人家是一个整个的科学管理体系嘛。 对，我们现在就是要不然我们就老说是无序，其实很多的时候人家批判我们这些环保主义者哈，说我们阻碍发展， 嗯， 说我们是甚至是伪环保，有的人这么说。对，其实我们很大的程度上强调的是有序。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韩同林他们这些科学家哈，他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他们就觉得我们不能盲目的就说我们有大量的现在在种树上投了大量的钱，可实际上呢，内蒙的现在的这个沙尘呢是应该去治湖，因为你湖干了你才有这些飞尘嘛，对吧？ 对对对 对。然后他们呢就给温家宝写信，人家温家宝总理还真的是就请了13位科学家来认认真真的听了他们的这种研究报告，对，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对策，比如说他们说这些湖应该让它下雨了以后怎么想办法能把这个水蓄住，然后呢这些水蓄住呢其实海水养殖，他们其实沙漠里这种盐湖养殖也是很好的纯生态的这样的东西，可是没有现在他们的这种科学家和这种的从这能够变成产品这个之间的这种的没有人来去做这个。 可你说澳洲治理的好，他不沙尘暴也这么大吗？ 哎，你得想他不这么治理沙尘暴可能更厉害呢。 我总觉得这个天你是斗不过的。 哎，你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就是现在也有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天道 瞎折腾。 其实因为他们这个科学家的研究呢，就发现我们的，你像内蒙的，刚才我们说的外蒙古的那个湖，可能有很大的程度是全球气候变化。我们还得承认，我们的这个地下水位现在越来越低，我们的冰川的融化，这个是跟人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消费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温室气体的形成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个如果说这个离我们比较远，但是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近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离北京人家说最近的沙漠已经很逼近北京了。 嗯， 那这个呢，其实跟我们这种的湖泊的这种干涸呀， 香港这么远，我这个完全外行啊，我根本只能说外行话。我的实际经验是我前天学校里我的车刚擦干净，打了蜡。昨天呢，我就非常奇怪，我的车怎么这么脏啊？我现在想起来是因为这个关系。 嗯， 就是一天他这个车就是不是脏。就是说他就蒙了，就好像到了一个矿场去过了以后一样。 嗯嗯， 这个 那这个是在香港啊，然后我坐飞机到北京，北京现在晴空万里，什么都没有， 不刚刚落下。 你现在要我相信我那车上那个沙是从蒙古的一个湖底吹过来，这么飘洋万里，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挺玄乎的，这是不是个气候问题，不是一个沙的问题呢？ 对，我刚才说了近处的，比如说我们有，你像他们科学家的研究，这些湖底有，就是上游截流了，上游修了坝了，有的是为了灌溉，有的是为了养鱼，有了发电。那么这些湖，现在内蒙有大量的湖全干了。 嗯， 这是我们近处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全球气候变化，为什么说现在是全球气候变化？有人说全球气候变暖，现在北京今年下了这么多雪，这么冷，应该是不是就全球气候变冷了？其实现在科学家了说，我们不用全球气候变暖，我们说是全球气候变化，就这种极端的天气。为什么叫极端？就是超出了正常。那为什么超出了正常？那现在科学家的分析，或者说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到的是，我们把那么多的河给截了，我们把那些树全给砍了，我们把水全污染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很需要我们有良心的或者说有知识的人站出来说，这个生态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生物链，说死一个老虎有什么关系，死一个白鳍豚这一个物种灭绝了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们就越来越有这种概念了，其实我们整个世界是一种生物链，而这种生物链的形成是几十万年甚至几亿年形成的，到了我们人类这发展的这200年，就把一个一个的链全断了。 对，徐老师，我可以给你讲一个例子，就说明这种因因相扣的原因。就说奥斯卡获奖那个纪录片嘛，就海豚湾嘛，海豚湾就讲日本的某一个地方，那些环保组织就是偷偷的去拍，冒着生命危险就拍，就发现几千头海豚被他们围捕， 整个海 用这个 洪水， 海豚的声音非常敏感，他们怎么弄？当当当就敲这个敲的声音。把它驱赶到一个湾里，然后就是除了挑走一些用于表演的海豚之外，几千头海豚就那么杀了，然后在海洋馆里卖海豚肉。那么这些环保者就认为，你说你为什么要卖海豚肉？因为海豚肉有毒，你知道吗？为什么呢？他就说在这个食物链啊，在海洋生物的食物链里，海豚的地位跟人的地位差不多， 他们叫旗舰物种。 对，那么环境，人类环境排出大量的汞，这个汞啊，开头是在最低的最小的细胞里，但是呢，每被上一级的这个生物吃了，动物吃了，它就成倍的增加。也就是说，海豚肉里边含有的这个汞中毒啊，是相当高的。所以他们说，为什么你还让人吃海豚肉呢？于是就是大声疾呼，甚至有时候会发现呢，日本那边是拿海豚肉冒充鲸鱼肉， 在卖。 你这么，所以你说这怎么能不影响到人呢？就环境和人之间，你看这个关系。 对，我今年 咱们可以先去一下广告，王老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王老师，你说春节？ 我大年初一正好在京都参加一个世界环境大会。 你倒是够忙的嘛。 没错。 然后我就放了这个，因为我刚刚看了这个海豚湾的这个电视，我就拷下来几张照片，我就当场放来着这个照片。 啊。 对，当时这个我旁边坐的一个人，他就说他就研究怎么吃鲸鱼的。 哎呦， 我当时真的是大声的跟他辩论，我就说，我说你难道不觉得这生灵在这种的屠杀之下的这种的叫声，而且那个豚都流出血的眼泪，那个片子，那片子拍的真的是， 对对，拍的非常好。 最近的新闻是坦桑尼亚赞比亚这边又要求处理它堆积的很多象牙，想一次性处理掉，它需要得到一个许可。但是国际上都在担心说，如果这个事情通过的话，会进一步鼓励很多人去非法的捕杀。 对，其实我还想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生物链的时候，我们中国其实人应该不陌生。58年打麻雀，当时当成除四害，然后打了麻雀以后，那个粮食反而减产，因为有这个小鸟是吃虫子的， 对，吃害虫的， 四害嘛，那时候有四害，老鼠、蟑螂， 对，所以这个害虫实际上是我们人的那个的一种观念，我们认为这是害，但是其实在这生物链中，每个动物每个生物都有它的存在的意义，都有它所承担的这种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啊，就跟说啊。比如说讲政治，他们会讲冷兵器的时代和这个热兵器的时代，这个政治都有根本的不同。这个自然屠杀自然这事儿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捕海豚或者捕鲸鱼，你知道吗，过去日本人捕你也没有问题，可是你现在你这个高科技啊，你一下可以把全世界的鲸鱼都打了，那么你说你的人的行为没影响自然， 我想有一天科学家就会证实今天的沙尘暴是因为大自然的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哎， 哪一个链条是被因为我们人类去把它给断掉了。 现在还不是那么清楚内蒙那个湖的沙怎么跑到香港。